相互温暖。漫步在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。漫步在这人生里，在丰富多彩的路上，注定经历风雨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，漫步在这一生里，让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，相互温暖。漫步在这阳光里，让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，让我们相互温暖。漫步在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。漫步在这人生里， 生活就像煮咖啡，时间越长越香浓，暂时忘记